西衣者，水袖起落，唱悲欢，唱离合，无关我。山开合，锣鼓响幽默，戏中情，戏外人，凭谁说？管将喜怒哀乐都融入粉墨，陈词唱穿又如何？白骨清辉借我，乱世浮萍人看风忽然山河，挥杯挥杆忘忧国，哪怕无人知我。 夜未央，繁星落眼眶。 枕浅浅手脚落叶之归，看烟落花空尽，拂袖 修得

声飘飘，雨也潇潇，夜半还睡不着，忧伤怀抱，谁眼泪掉，窗外雨打芭蕉，满天繁星闪耀，人儿痴痴笑，不管来世只看今朝，抛开宿命缠绕，画一条轨道，伴我逍遥去走一遭，手腕甘有山的山高，半山腰一世经历阳光出潮，人外 相见浮生留一劫， 剪断手皇宫一杯，昨日未言谁在此哽咽，有人一直就站在君的面前，不问也不怨， 悬门一语手于天气，六万代功名，故人惜此不问情意，有何难说明， 打乱了君你同天下的约定，谁可以同行， 原来不需要用战争去平定，要显得任性， 故人发一衰败，风尘覆盖，不舍就重来， 只盼君能收起战台，等到换不来， 最后的城墙破开，登高望海，一片烟火海， 无能为力，血遍满地，故人心里怨， 故人发一衰败，风尘覆盖，不舍。 只盼君能收起真态，断头换不来，最后染成浆果带，更要忘开一点烟火白，不能为历史编毛笔，不忍心逾越， 把一双白风尘覆盖，暮色秋重来， 只盼君能收起真态，断头换不来， 最后的城墙破开，登高望海，一片烟火海， 无能为历史编满地，故人心 若时光倒回，再 还来不及将你留恋。 生根人世浮沉，生死总有长论，心存宽仁，生于同一生命，只怕残忍多情伤痴情人。那有几人穿过纠缠留初心几分，能有几人躲得过缘劫中被情困。何为永恒，何为俗世凡尘，人间乱了，乱了浮华半生。繁华落尽，我愿卖命一心给你安稳，只此一吻，我无际无缘无尘。化成一瞬情仇爱恨，恩与怨已被沉，手中刀刃斩不断是缘分，你便是我命运安排的人。那有几过纠缠留初心几分，能有几人躲得过缘劫中被情困。何为永恒，何为俗世凡尘，人间乱了，乱了不何为永恒，何为俗世 是恶，披靡离兮带女落，饥寒地兮又一笑，子母予兮山窈窕，春之抱兮从文里，心已辙兮皆归期，披石烂兮带毒痕，这方心兮为所思，欲出又惶兮，终不见天，不见难兮，独后来表不离兮，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，邀明明兮乘舟回，东风飘兮声林雨，流林休兮丹王归，随即言兮书画雨，才散休兮于山间，拭泪泪兮歌漫漫，愿公子兮怅望归，君思我兮不得闲。 林海花无常，已经午夜纠葛， 孤云一步一去，几点乌鸦飞过，写过不合眼执着，沦为心头整个其实偷然存折，空剩下鬼魅交迫，离都朝无定格，再晚来寂寞， 共饮一碗江水，青石阴阳相隔，萤火降落的那瞬，可愿染骨跋涉， 拨开混沌烟尘，把听得来着两腔嘶哑，哭着喊爹爹，天地间麻木曲折，半生离合，远方百家灯火，那就属于 牢牢攥住你魂魄，压发作肩头成云和花的歌，安然唱出如我般掌心脉络，踏遍日月星辰雨朵青山河。 把听的来着两 飘落在你窗前，画中一人在闺中院，谁把思念轻描淡写，只想留足时间为你穿越。我听不白墙青瓦的屋檐，等你撑伞走过我身边，古镇上谁家的炊烟，在为我们酝酿当年的月圆。 满了枝头，奈何别难留。 千个暗的杨柳，寂寞人不休，恍如烟，让眼泪长流。我独酌山外小阁楼，品一夜相思愁，最后让人烦忧，心事难受。山外小阁楼，我撑一夜小舟，放思念随风漂流。 Thank you.

相思你就疼，我从真傻前不觉只会重回昆仑山上。 小小 公子洗头的眼。

样都疼过成长，秋风里漂泊一程，云水尽头就落地月光，是你笑着说岁月长，留下了咿咿呀呀的情长，将爱恨别离的深藏。日落乱风凉，那年并肩的夕阳，如今在左右提笔一句别来无恙，风也声 情节，哎呀呀呀，幻化成蝶，守护着份爱恋，等你等出现。蔚蓝的湖水倒映牵手的画面，被风吹皱 手紧灌溉树丝绸茂密的森林，这一切都让我沉溺又难以企及。我不过是一条鱼在深海沉溺，你的生命是我着迷，于是我拨开海底浮生的荆棘，望向一处你的身影，直到光明消失殆尽，直到连卑微的力气都失去。 风有时停在这里歇息，亲吻你的脸颊和雨，有时跌落在你的手心，灌溉出丝绸茂密的森林，这一切都让我沉溺又难以企及。 我不过是一条鱼在深海沉溺，你的身影是我着迷，于是我拨开海底浮生的荆棘，望向一处你的身影，直到光明消失殆尽，直到连卑微的力气都失去。 不敢沾染佛前茶，只做凡人妇。 全都是那情深不寿，入得此门不回首，不许宣之于口。我对镜遮掩那风雨飘泊的残楼杯酒， 你的眼眸如星，回 梦中的身影冻结回忆，默默的守候只为你。盛开在悬崖的花，温热今生的牵挂，岁月中的你相识的脸颊，我却错过你年华。彼岸花的泪在心上不断敲打，错过的我们又白了发。你离去背影徒留孤独的天下，梦一场爱恨渺成伤，模糊了初见时的模样。 交错的梦